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潮，今晚嚟令铺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妈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有你有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時拍攬肉吞上吞落俾人人，我有一個命扭幾扭下幾運運，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山都自諗，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 中意讲咪讲。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我哋有，诶，我哋镜头咧就冇咗阿云涛兄啦。 系啦，我惊俾人斩啊，匿埋边先。 但系 我 哋第一次带头啦。 阿土伯有少少嘢补充嘅，系嘛？你系咪仲有啲嘢讲啊？ 唔系，我话恶系恶，恶在于乜嘢咧？其中一个例子就系咁啊。当年咧，就李柱明曾经帮过张五常打官司，关于呢个诽谤嘅官司。 嗯。 咁之後啊，根據李柱明嘅描述就係、一路當住民主黨啊， 哦，即係又話佢係漢奸啊，漢奸漢奸乜漢奸物啊咁樣啊， 佢係成個民主派啊嗰陣時，咩民主黨咁簡單啫， 好， 哇，佢真係犀利喎，我話嚇咁都得嘅喂大佬， 係咯， 即係剛即係喂大佬啊打官司唔係揾你就揾佢噶啦，係咪？ 咪但係我哋冇辣過佢咧，佢都話我哋係台獨網台喎。你記得 有其實我哋可以告佢誹謗喎，大佬真係屌！我日喺度乜台獨喎？我哋其實真係我呢、這個我哋成個台所有嘅節目，我唔敢講我自己，因為都我不能夠代表曬啦。 台獨分子咪有一次啊，我哋做完節目就同阿黐根一齊食飯嘅，咁即係我哋喺花生谷嗰度影張相貼咗上去啦。咁佢哋有記者喺我哋嗰度收風，大佬收完之後佢自己攞嚟做新聞，你記唔記得啊？嗰單嘢即係話， 其實我可以告翻阿 唔係因為有阿昌喺度，咁阿昌搞咗個香港民進黨，咁佢就話香港民進黨應該就同呢個台灣民進黨有聯繫嘅，咁所以咧就係、有個台獨分子喺度同我哋一齊食飯，咁所以咧我哋就俾咗個台獨網台啦， 係嘛？哦，咁樣樣 係咁清楚嘅啫。 咁而家係咪台獨都係飲佢講㗎啦？其實就 不算啦，係即係其實呢啲嘢根本就大家當係一笑置之。你又係做傳媒，我哋係做傳媒，雖然我哋低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但 系 我哋有道德啲， 唔系佢叫正义传媒， 佢几时嘅正义过？ 佢话自己咯。 OK， 转转话题啦， 系啦，转转话题啦。嗱，其实点解要留阿即系阿云涛喺度咧？咁因为其实我哋都有啲即系最近啲经济嘢想讲下啦。 好啊， 尤其系嗱，第一就系我哋讲个加息问题，因为我哋见咧，即系呢个梁继昌啱啱喺度回应，即系呢一个加息咧，即系唔系即系唔系加息，即系呢一个金管局系咁扫港元啦，系咪？因为而家即系喺呢个药方保证喺度，即系好大压力啦，系咪？有啲人就话沽即系追击港元又剩啊，咁因为其实而家你美元加息咗好多次啦嘛，其实系，即系你净系讲个息差已经争好远啦。其实 过呢两年加咗几多次息啊？美国？ 美国？ 有冇兩次啊？ 唔止兩次，一年一次，今年係第三次， 三次，我都係少一次嘅數字。 因為耶倫係講個加息加咗兩，加息又唔加息，加息與唔加息之間。 就只係去到縮表，咁終於每年加咗一次，咁今年咧就講話要加三次，咁而家就話要加到四次，因為個通脹真係嚟啦。 咁啊，據呢一個會計界嘅梁繼昌講咧，咁佢就覺得啊，好大程度上咧，因為顧慮到呢、這、一個樓市嘅問題，因為好多人可能真係供唔掂啦，係咪？咁但係我哋嗰個按揭嗰個成數， 喂，按揭而家我哋按揭息咧，用銀行同拆息去計噶嘛，拆息升得有幾多啫？嗱，佢頭先我喺我自己個節目咧又講咗個觀點嘅，我嘅觀點咧係好另類嘅。我自己講得咧，因為咧而家港元同呢個美金咧，因為有個息差套戥啊，有成厘嘅倫敦同業拆息咧，有成厘嘅，咁所以又去套戥到咧。咁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如果你揸住一億美金，你星期三拆錢去倫敦，你收三日，你到星期六你就袋翻12万港纸啦，有12点子賺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咧都會去咁做嘅。咁但係咧一路都行得呢個價好好嘅，行得咧就係7.84。就冇去到 7.85 嘅，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今次咧金管局其實好輕鬆嘅，陳德霖冇喺第一日一出嚟接錢嘅時候咧出嚟講嘢，咁而咧晚晚咧就喺輪紐約收市時間咧就出嚟掃港紙，我個人認為就唔係大惡，因為冇報紙亦都冇嗱你睇到啦，國際通訊社冇講話有大惡咧係沽空港元要追擊港元。嗱，如果沽空港元咧，其實追擊港元一定係套餐嚟嘅，點咧？沽期指、沽港元，製造資金流走、貨幣緊張，跟住懟個股市贏錢啊嘛。我喺期指未平倉合約咧，我係完全冇見到咧係有做多咗期指嘅張數，即係增加張數。我直情認為今次呢個沽空港元呢件事咧係一個預演嚟嘅。因為唔想俾五月嘅時候咧，俾外資咧係借勢係懟低港股。點解？因為如果到時先至五月嘅時候懟低港股咧，咁因為美國五月嘅股市可能會跌啦嚇，即係而家我預測啫嚇。咁港因為不嬲都係五窮六絕七翻身嘅，美股都係咁嘅。咁港股五月調整亦都係合理嘅，因為股走貴公司業績完咗之後都係要出現調整噶啦。咁當然咧，可以就到時就會利用呢件事懟落嚟啦。咁點解我話唔係大惡懟落嚟咧？係直情根本呢次港元呢個接盤咧，係一場戲嚟嘅，係阿爺做懟落嚟嘅。因為阿爺係本身喺呢個禮拜係北水係沽港股攞走啊嘛，沽完北水咪攞錢走咯。咁攞錢走，港元就自然減少噶啦。咁喂，今日減少咗之後，今金咪掃咗500亿咯。咁今啱掃500亿，咁但係掃唔低個期指，期指最低都係啱啱穿咗30000点一次。咁但係。系人都知道下個禮拜咧，平安好醫生就會上市啦。跟住嗰個 hold 孖展，即係 hold 個熱錢咧，可能會係去到幾千億嘅。因為最 hit 嘅新股上市咧，係會去到6000亿噶嘛。咁如果我當呢只唔係咁勁啦，去到4000亿。 6000亿。 4000亿，喂，咁4000亿 有幾多 銀行？唔係啊，銀行會即刻喺海外拆錢翻嚟香港啊，係滿足香港嘅資金市場，係拆錢俾你哋去周身股啊，因為賺息噶嘛。咁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根本下個嚟緊呢個下個禮拜本身就會個資金就會流入翻香港，所以成套戲係戲嚟嘅。咁所以星期五四嗰日根本港元根本唔需要金管局再接錢嘅，根本就佢唔係出嚟講嘢，澄清冇大惡。喂，系人都知道冇大惡啦，有咩大惡啫？有人有大惡就港股期指有大惡噶啦，三萬點穿咗，唔知系咪32.95万啊？咪今個月嘅禮月嘅低位係4号做係29.5万，29.5万嗰鑊都係因為阿爺喺清明節休市前兩日星期三懟一懟個港股，就懟咗500点落嚟先29.5万啫嘛。喂，製造個恐慌，咁所以其實我亦都認為啊，我自己去猜度冇實質嘅證據，我只係揾唔到條大惡啫。 唔系，我想问梁继昌嘅观点系点样啊？ 哦，呢个观点一定系 头先你讲得未太细节嘅话，点解要即系捍卫港元，大量买入呢个港纸？佢话个阴谋论喺边度？ 佢冇嘅，唔系即系有啲人就咁问佢啦。咁你而家你金管局接咗十次盘咯， 13次。 成500亿港元噶咯，咁、即系金管局之前咧就反驳咗呢一个阿任志刚建议啦，就唔需要主动调控嗰个利率啦。咁到底而家嗰个港息嗰个原因嗰个系咩咧？咁样样会即系立法会议唔会跟进咧？咁因为喂，咁啊梁继昌最好啦，问到佢就话，咁佢就话唔会喐，点解咧？就因为嘅嗰个楼市加息咧系好大考虑，好大顾虑，因为你。如果你加息嘅話，梗係會對好多供樓人士有負擔增加啦。 未必喎，未必喎。我覺得嗱， 你話如果加息嘅話，對新造嘅按揭 有影響， 梗係有影響啦。因為點解咧？舊例如我哋嗰啲，我保守啲嚇，因為通常佢有兩個俾我選擇嘅，一個咧就係 定案， 根據嗰個 high ball 係啦， 再減幾多咁嘅，一個咧就係 fix 咗噶嘛 ，fix 幾耐？ 咁通常咧，梗係 fix 你成個 成 個 期啊，俾多啲啊嘛，大佬冇所謂，係啊，兩厘二厘就兩厘二咯， 成個 term of the 兩厘就兩厘咯。 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咧，我一立，我梗係揀嗰個啦，大佬。 唔使驚啊！ 即係鎖定咗嗰個風險。 同埋有啲嗱，我唔知嚇，我聽過人講咧，我唔熟啦，因為我唔係做按揭嘅人啦，就話咧以低為準嘅。 嗯 嗯，係啊， 即係兩個挨得我之外咧，仲係以低為準嘅。所以其實佢呢個講法亦都係不盡，即係全部嘅 picture 就在於咧，即使你加息都好，嗱我唔敢 verify， 因為我真係唔係做 finance 呢行嘅。喂，你加息都好，咁我哋已經 fix 咗噶啦嘛。 系 冇影响噶， 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咁讲， 文涛你点样睇啊？金管局唔系即系任志刚无端端会咁样讲。 任志刚讲只系话喂，再用多啲手段，可以将个港元咧就变翻强啲。其实唔使用手段嘅，因为最终香港都系当六月美国再加息嘅时候，香港都系要跟加一次嘅。咁而家唔加嘅原因就系因为银行嘅存款仍然好充盈啊嘛，仍然有1000亿嘅盈喺度啊嘛。咁如果我立乱去加息嘅，就即系削弱咗银行嗰个资金成本啊，因为我加息俾人存息 增加咗个 cost of borrowing， 系咪冇咗个成本咪增加咗咯？咁我要俾息啲存户噶嘛，咁所以银行系冇个诱因去加息啊。如果任志刚嘅讲法系干预咗个市场，啱唔啱啊？咁所以金管局话我哋唔会咁做，咁所以嗱，其实咧任志刚嘅呢个讲法咧又系掹绳啊，就系话警告啲大鳄，你唔好嚟搞，你嚟搞我向佢联系汇率，喂，大家都明啦。雨傘運動之後，我覺得同大家講，而家講緊個貿易戰，我成日都雨傘運動，我最 hurt 嘅一樣嘢就係乜嘢呢？我就係金融市場，香美國人比香港最為國待遇，比你同聯繫匯率呢件事，美國人就有一個意識就係乜嘢？我喺香港呢個股票市場度係如取如攜，我邊個月升就要升，邊個月就跌就跌，我幾時派翻錢俾你散户，引翻你啲人入場，我就做呢件事啊嘛。而家係中美角力緊啊嘛，香港股攞緊個港股嘅定價權啊嘛，喂，所以而家金管局同埋阿爺咪做長戲，接500亿出嚟接一接盤，跟住就再揾個行政會議成員出嚟講，我哋可以咁做，跟住金管局就話俾你聽，我唔會咁做。其實呢件事就安定翻我嘅外國人心，但係就警告咗啲投資者。嗰啲追擊嘅想追擊嘅就你唔好利用香港嘅聯繫匯率嚟追擊香港嘅金融市場。喂，成件事就係咁樣我講完㗎啦。其實如果我嘅分析就係咁簡單。如果你夾硬去再加埋有咩目的有咩性呢，喂，係咪阿爺驚囉。喂，阿爺而家你喺香港立法會你話 Q 晒事。喂，你 DQ 邊個 ?DBO DQ 邊個，以前未外國人真係香港好放心㗎喎，知唔知點解？喂，你唔會突然間立法會漏嘢立個法例，我要突然間控制你香港期指一個人始終揸五張，中國得㗎喎。咁如果將來香港真係有條法例，喂，你大家大户咁做，唔該期指則記名，每人最多揸20張，咁外資點搞？或者沽20張，咁點搞？所以人哋外國人喺香港投資你個股票市場，我嚟參與個賭場係唔改個遊戲規則啊嘛，我係相信你個立法會有制衡權力㗎嘛，喂，而家冇咗啊嘛。喂，所以特朗普點解而家係發爛渣？除咗打中國嘅高科技搞中興之外，同你講緊個貿易1000亿之外，其實貿易1000亿係假嘅，呢個根本大家都明啊，根本唔係真係相差咁遠。但係人哋其實就關香港事啊嘛，喂，鬥兩年啊，自從滬港通冇乜咁大影響，深港通通埋之後，滬深港通一通完之後，玩足兩年啊，喂！你夾上去28000，我就懟返落嚟，你都上我懟夾到32000，大家鬥足幾耐啊？喂，呢、這個幾過癮啊！喂，如果睇得明個事，就好似我哋呢啲咁，日日喺度騎騎笑咯。係佢鬥我咪嚼佢咯。係我頭先教咗你點樣做盤啊，即係玩比特幣啊！嗱，你知算啊，就唔好同啲高友講啦，因為我哋花生台有道德嘅，即係你喂，因為我哋咧不作投任何投資建議，以上講嘅嘢咧就係雲圖個人意見，與陶君衡花生台任何人無關。咁如果你哋想學咧，就去跟第二個地方學啊！我或者我話識我就教你，唔識就唔好問。但點樣去睇到大勢邊而發達？喂，如果你哋唔識嘅就算數囉。咁所以點解我日都寫到今日個市升啊，今日個市跌，細細聲講，咁屌你睇就睇唔睇罷就啦。嗱，其實我咪睇得明件事囉。喂，我初我上個禮拜我係好驚啊，我知道港股今個禮拜即係一定跌㗎。因為金管局接錢呢單嘢佢調之以輕心啊嘛。哎呀，30亿冇事嘅，大家唔使擔心。我話俾你聽， 一定係越佔越多㗎嘛。因為有啲手痕有。喂，试下你个底线噶嘛？喂，我怼得穿你，可能我赢大镬噶，你知唔知啊？我沽空紧你港元嘅大佬，你如果代顶唔到七八点八五，我系咪赢大镬啊？我沽空咗呢盘，我收钱嘅大佬，我唔系收七点八五嘅钱啊，梗会有人怼噶嘛？但系调翻转头，而点解怼到五米就收手啊？喂，下个礼拜大把钱嚟，怼乜 Q 嘢啫？咪收工咯。嗯、 好，差唔多啦， 喂，仲有一啲嘢啦，咁就系、是、其实咧，就最近咧就炒得好热嘅，就系、是、其实咧，嗰、那个海南岛嘅问题。 OK， 喂，海南岛。好啦，喂，即係我覺得嗱，因為我見到阿曾淵倉喺度講啦，哇！而家大鑊啦，而家中國咧就喺海南島嗰度咧就搞呢個自由貿易區啊！咁你知道，哇！海南島幾大㗎啦，係咪？咁嗱，你淨係講旅遊業、旅遊咁樣計，一年咧平均都有六千幾萬嘅遊客嘅，咁香港只五千幾萬嘅啫。你如果再要搞呢個自由貿易區，仲要開放埋賭權，哇！大鑊啦！香港同埋澳門咧都會俾佢夾死啦咁樣樣。咁而家阮景雲就話啦：香港大鑊啦，係嘛？ 唔係，我先講澳門嗰陣先。即係如果你真係要跳落去呢個 topic 嘅話咧，就係、是、澳門就話咧，佢不嬲都唔多大陸客嘅，尤其是近年啊，即係已經係跌咗好多㗎啦。 因為打貪啊嘛， 因為佢就話咧，應該對佢哋咧就唔會太大嘅衝擊同影響。好似話大概5-10% 度係嚟自內即係內地嘅遊客。咁同埋佢話嗰啲客源唔同喎，一嗱我只係聽佢嗰啲咩澳門而家有嗰啲研究中心㗎嘛，賭博業啊、旅遊業啊嗰啲咁樣咧嘅分析就係咁講咯。香港我就唔知啦，香港有幾大影響？ 香港係冇影響嘅，可以同大家講。點解冇影響呢？因為大家要分析曬中國咧係點樣講呢個海南島開放呢、這個自由貿易港呢一個咁嘅講法。 講咗好耐嘅，其實。 唔係嗱，我同你講，講就講咗好耐。曾經有人講過咧，已經係透露咧，中央係會俾海南島咧開放島權。喂，但係嗰九個嗰發放呢個消息嘅咧，嗰個六個地產經紀嚟嘅，六個地產經紀嚟嘅，結果咧。嗰六個地產經紀係俾人拉曬，OK？ 咁跟住呢件事就澄清咗。有好多人亦都認為今次博亞洲論壇咧，習近平會以用主席嘅身份咧走出去講會開放呢個海南島，結果冇意思，又冇講過。咁直至到咩呢？完咗個博亞洲論壇，星期五六咧先將個消息話會透露出嚟，大家要睇清楚個細則係咩啊？佢只係會搞活個旅遊業，同埋將嗰場自貿港究竟有幾多人喺海南島做貿易咧？咁呢個真係嘥氣啦！咁你咁多中國咁多保税區，上海又有，深圳又有，點解我唔喺嗰啲地方做，要去海南島做呢？佢只不過講咗一樣嘢，我將來喺海南島咧，我會開放競跑馬， 跑馬， 跑馬，同埋咧係運動博彩業。運動博彩業就咩？ 咁咪似香港喎， 直布羅陀嘅賭博， 即係賭博， 同埋佢哋會咩咧？好似可能開單車館，20個人去騎個單車，咁咧就買邊個買頭嗰五個最先嘅1、2、3、4、5贏，就可以有5年還俾你買，中咗贏大錢。 即係賽單車， 甚至乎咧有啲風帆滑浪風帆係點樣喺海度玩咧？係運動競技。又係可以買彩票咁去 賭，唔係喎，嗱你運動呢啲嘢好容易操控喎，嗱你尤其你踩單車嗰啲，你買通咗條手咪得咯， 算啦， 馬就難啲啦。 中國人係欣賞個運動噶嘛， 係咩？ 係你唔好覺得中國人係個，即係中國人喺個欣賞個運動之餘，佢有一賭客幾開心。 你知唔知當年澳門咧，即係未有馬場之前咧， 回力球 嗰陣時候係叫做咧係。賽好似奔開嗰只賽嗰 只馬車，賽馬車回力球， 咁過癮， 屌全部都係假㗎啦！ 賽馬車就先至容易做嘛，即係奔開嗰個場面啊， 有乜易搞？ 即係有車坐喺度嗰啲啊，嗰啲係你究竟係錯緊定係拉緊都冇人知㗎嘛？ 哦，咁啊係喎， 難 judge 㗎嘛！ 回力球兩個人喺度打都有得到啦，所以我同你成件事咧根本嗱，我同你講啊，其實成個海南島而家話開放呢啲咧，如果真係真事咧。冇理由阿爺呢兩日個市咁忙咧，救市咧都將海南島所有炒嘅股票全部撳翻曬落去。其實海南島只不過係將佢搞個名目去賣樓啫，而擁有最多地。最多嘅樓嘅人咧就係恒大香港， 唔係689咩？ 呢個 因為689佢有段時間就不斷咁樣叫啲人翻去海南島度養老噶嘛，佢話養馬島係嘛，又似香港。 嗰度有個叫桃花，即係嗰度有個嘅島咧，好似杜拜咁啊，填咗出邊嘅 藍天白雲， 係成個沙灘咧就起曬啲樓，嗰啲樓咧好多都恒大嘅。咁 所以我頭先話聽到嗰、那個博彩業咩研究中心嗰個觀點就係咧，一來即係你澳門賭馬咧嘅彩池咧，其實真係好細嘅， 好細啊！ 即係你相對香港嚟講，你直情阿蚊比同牛比。如果佢話啫嚇，因為我哋真係冇去即係計算咧，係5%-10%。 嘅內地人走去賭嘅話咧，其實個影響咧就係即係相當細好多嘅。 同埋其實大家要睇留心一件國際嘅事件，澳門。個賭咧係中國嚟講，中央嚟講咧係會鉗得好緊，係俾佢又攞好大嘅利益嘅，唔會改變呢樣嘢嘅。你見唔見到菲律賓總統過去中國訪問？訪問完之後，中國唔知俾咗啲乜嘢利益菲律賓啦，跟住菲律賓就話即刻將有一個賭，本來有一個地方咧個沙灘啊，會搞個賭場係俾銀河娛樂嘅。 嗯， 結果就即刻話停咗。因為你哋起賭場咧，污染咗個海灘。喂，呢件係咪好笑嘅事啊？喂，肯定係話俾你聽，就佢見杜特爾特見完習近平，就勸佢唔好喺菲律賓開賭。喂，而杜特爾特係聽嘅。咁即係話其實中國係幾緊張呢個賭權咧？ 你知唔知最近阿杜特爾特好辱罵，即係佢辱罵過呢個林鄭，佢話佢好愛習近平，你知唔知？ 係啊，咁 真係黐線。 咁唔係黐線啊！咁你諗下佢有個賭，如果我一個總統開個賭場嘅利益有幾大咧？ 啊， 同賣白粉冇分別㗎。係 啊。 嚇、啊！對佢自己嚟講，咁點解佢唔開咧？ 嗯， 咁佢仲咁愛習近平，即係佢得到個利益就大。 杜特爾特咧，你從國際政治嘅角度講咧，即係由佢上台之後，由一個親美嘅政策變成一個親中嘅政策咧、 嗯。 我而家到目前為止，我最後嘅分析都係咧，其實佢係攞緊兩邊嘅著數。 計啦， 即係佢喺度玩呢一個嘅所謂嘅套凳。 佢睇準咗一樣嘢咧，嗱似乎美國需要佢多過佢需要美國。嗱，即係佢你可以唔靠我咩，大佬？即係你喺呢一個亞太區域嚟講， 唔係你要諗翻轉頭啊！因為近排習近平喺呢一個雅魯亞圖嗰度起咗個軍港啊嘛、嗯，而你諗下，喂，你而家講緊美國佢成條航線就係由呢、這、一個日本台灣去到菲律賓，咁如果你中間雅魯亞圖截住咗嘅話，佢根本冇辦法再南進去到攞翻呢一個澳紐嘅資源啊嘛。 即係你咁樣嘅角度睇咧，台灣都應該值得驚嘅，因為其實講真，你守護咗台灣，其實呢一個第一島鏈啊，其實你後面你而家你係買起咗你而家呢一個菲律賓， 所以你頭先分析嗰個角度咧，某程度上係準確嘅、 嗯， 就係話咧點解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其實佢都不斷咧、就係即係同台灣咧。係即係水乳交融噶嘛，開始， 嗯、 即係包括打電話俾佢啊，我打電話俾佢都唔加，大佬佢同我買咁多個 F-16 戰機，大哥， 唔係最重要旅行法 仔嚟。 跟住咧，就上想講呢樣嘢，就係、是、呢個旅行法。 仲要搞埋一地兩檢喎、啊。 其實美國大佬都計咗佢呢條數，因為你菲律賓以前基本上我個附庸國就係、以前係佢殖民地添啦，係 啊， 係咪一路跟佢揾食？喂，但係發覺，喂美國佬。我哋跟佢哋咁多年揾食係冇乜傻嘅啫喎，大哥 係冇傻啊， 仲係一窮二白喎、啊，係、嘛？仲俾人喺度陶傑嗰啲友喺度恥笑話佢呢個咩容人大國喎、啊，大哥。 唔、但如果你認真真係睇菲律賓㗎，呢幾年其實大陸同埋南韓咧喺嗰度係啊，幫開好多工廠啊。 唔係菲律賓最緊要咧就係比亞迪嗰啲架空嘅。路軌嘅車啊，直情係幫菲律賓個城市做，因為佢有冇唔係咁多谷路啊，有多山去幫佢整緊嘅，所以菲律賓其實係好需要咧，中國嗰啲開發嗰啲擺落去，咁其實 OK 嘅、菲律賓而家有石油有成啊，有隻油，香港有隻油股又已經開採到嘅石油啦，不過停咗牌，大家冇理，即係呢私底下問我啦。咁但係我問題就係話，其實菲律賓我覺得係有進步嘅，即係佢喂。冇所謂啊，買就買美國軍火 ，friend 就 friend 中國，生意兩邊做。 嗱呢一個有個講法嘅，經濟就靠中國， 係啦， 即係 軍火咪 軍物，或者係安全就靠美國。 咁美國實賣軍火 呢、這個就係等於其實越南啊，其實呢個新加坡啊，其實佢哋都係有咁嘅睇法嘅。即係不過我想講翻海南島嗰度，即係海南島嗰個咧， 總之地產項目嚟㗎。 因為其實你見到咧，即係其實你嗰啲好似真冤倉啊，甚至乎呢個阮紀雲嗰啲咧，其實係好，即係佢哋咁樣成日鼓出呢啲風咧，係好有一種政治目的嘅就係、是、嗱，以前都仲好啲，佢會揾上海嚟夾你，而家咧就揾海南島嚟夾你，哇個層次越嚟越低， 唔係佢成係咪令香港人就死論咯？ 咪就係啦，就係話啦，喂大佬你。唉，仲勤力啲，仲成日讲政治，系咪？你跑输俾大陆啦，你仲唔融入呢个国家大局，系咪？哇，大佬，即系咁讲啊！喂，我而家我就算我即系融入国家，我而家咁样即系咁配合你，喂，我都已经住劏房噶咯。如果我 即係如果又再俾你個可能都跑贏咗，咁我係咪連劏房冇住，係咪做 香港唔係真係咁重要啊？就唔會咁多國企落嚟香港上市。諗翻轉頭，第一樣嘢，第二樣嘢， 所以唔好咁快妄自菲薄住。係 啦， 繼續。 第二樣嘢，喂，已經喂，其實你大陸已經講咗十年啦，由咩環渤海區去到你講嘅海南島， 推出 N 咁多，香港唔係上海要超越香港嘛？你知唔知早幾年前講啊？而家冇咗件事啦。 唔係，但問題你推咁多嘢講到尾就係話呃你啲香港人想 N 年前買碧桂園咁樣嘅啫嘛，所以其實講呢啲冇意思，你睇曾淵倉嗰啲亦都冇意思。咁如果你真係認真咁看待佢嘅話，其實係貶低咗你自己，就咁簡單嘅啫。 咁你曾淵倉講嘅股票，大家信佢都幾大鑊噶。屌你真係攞嚟講，即係佢同我基本上都一樣嘅，叫佢買匯豐嘅啫嘛。 成件事同蔡志強 其他買其他 講選舉一模一樣。 係啊，所以嘥氣啦。喂，即係喂，不值一提啦，即係。我覺得我哋個台真係唔應該個台台價唔應該提曾淵倉嘅， 香港即係唯一喺共產黨嘅價值，其實都係德國際金融中心。 係啊， 喂，啲錢學你頭先個例子就係，喂，你上市都要你透過香港，佢唔單止係賺香港人嘅錢嘅問題啊，因為係成個外國咧。嘅投資者都會喺呢個資本市場裏面出出入入嘛， 係啦。 喂，所以佢嘅價值在於呢度啊，在於點解佔中嘅時候，我講咗三四次，佢點解唔開槍鎮壓？ 嗯， 得一個理由嘅啫，就係因為香港仲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仲有非常之利用嘅價值。習近平打電話落嚟俾梁振英， 你冇開槍啊？ 你千祈唔好開槍啊！呢度。唔係北京天安門， 呢個係比較台面、比較光鮮嘅理由啦。咁但係真正嘅理由咧，其實呢一班即係黨官咧，個個都有香港都有啲樓噶嘛，其實 有利益喺度啊，大佬啊，你一開槍。唔單止話樓跌， 我私人 金市大冧。 嗱，我又講，再喺度講，得閒阿土喺度會計師，我講我講埋問你個問題啦。你真係你應該識嘅。香港今年嘅會計師 係 唔係驚啊？唔係啊，香港今年嘅會計師。其實係咪好緊張咧？即係而家海外公司係要查到底嘅，即係話而家你嗱，你唔即係你 我梗係知呢個。 唔係呢件事係 我啲同事做到撲街啊！ 冇錯，佢你以前喺嗰啲咩島啊，即係嗰啲叫咩 Pixel 嗰啲係咯，唔識講啊。 Seashells 係啦，即係嗰啲島啦。 巴拿馬。 總之以前就唔使查嗰個最後老闆係邊個噶嘛。 我哋叫咩咧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 喂，而家係國內逼香港嘅稅局要查到最盡，即係。你最后持货资产产售的人是哪个？喂，这个跟美国 WB 拍方一样，查你哪个报税的一样。 税局就除非你是有税务争议，他一定要找个所谓的UBO 啦，是吧UOP 啦，是不是？ 是啊， 但系咧就公司注册处而家个层面要做呢样嘢噶啦。 系喂， 即系话我哋花生台啊，因为我哋都系有限公司噶嘛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咁邊個係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 呢？ 咁如果你 咁就梗係懟我嘅名字上去。 以前係英屬處理到登記咗就唔使講噶嘛，下邊個 唔得噶啦。而家 唔得啦嘛。 而家英屬處理到你擺喺上面嗰、那個都要問 係求邊個？ 邊個係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 而我哋所有唔單止係會計師，會計師可以豁免唔需要登記，但係我哋所有做呢啲公司秘書嘅公司咧，全部都要登記。我拉神就係咧，到時。例如啊，你開間公司，你想隱身都冇得隱噶啦。你真係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 啦，你個 passport、你嘅身份證，要我起碼呢度 keep 個 record。咁所以我哋都好頭痕噶。其實我哋做少咗生意噶啦。 喂，咁但係點解呢件事邊個逼落嚟做咧？呢件事係阿爺逼落嚟做嘅。因為大家嗱，我講好簡短嘅啫。其實以前啲貪官喺香港點樣將啲資產嚟收埋咧？喺譬如博起來嗰啲。就個揾個姐夫就係、瑞典人基金經理，搞幾間公司上市，一上曬市之後，將啲資產擠即係四川嘅資產擠曬入去，擠完咗之後就將啲股份唔知揾啲乜嘢人 hold 曬喺度，跟住只股票上市可能兩蚊。 嗱呢個係阿柳一個角度啦，我哋正常去 observe 嗰個角度，香港點解即係今年年頭 要咁樣做？ 三月一號開始實施呢樣嘢咧，就是、因為全世界咧有大概G20 哦，系啊， 有一个叫做 美国嘅法令嚟噶嘛。 以美国为首打击呢一个嘅洗黑钱同埋恐怖活动咧，有一个叫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香港系其中嘅成员。 系啊， 咁所以咧，旧年新加坡就搞咗啦，前年咧英国都搞埋， 但香港未搞，今年搞。 咁我哋今年就搞咗啦，跟住我哋全部呢啲咧，而家都要攞牌。 系啊， 喂，真系大鬼镬。 系啊， 全部所有都要问问啲客咧，攞翻晒所有你背后嘅资料系边个？ 冇错，咁所以好多香大陆人、大陆人嘅公司咧，收埋咗喺下低咧，佢就向下炒，就两蚊就变五毫。喂，当佢要走佬嘅时候，咪将只股票卖翻两蚊俾人咯，一个资产唔止值两蚊。 不过我觉得呢个世界就咁嘅，即系除非你真系洗黑钱同埋玩呢一个嘅恐怖活動嘅啫，即係你有張良計咧，啲友都有過場睇嘅。 咁， 因為你有好多，喂，你唔嚟香港啫，你可以去，例如我尋日見到一個即係 sell 我噶啦，啲律師啦，佢喺 Cyprus 好似都冇簽嘅噃，包盟可能簽咗， 揾啲冇簽嘅地方， 你揾啲冇簽嘅地方做乜疑啫 ？OK， 係嘛？ 咁即係你仍然有生意做喎。 唔係啊，即係我話，如果我要同佢度啊，喂、 okay, 第一你未必一定喺香港開户口嘅，咁第二度開户口都得嘅啫，係嘛？ 咁但 係，不過你係個客麻煩啲啦，因為俾張支票你嗰時候，你咁樣入化就煩啦。 總之， 咪只要你唔係嗱，我講清楚，你只要你唔係諗住即係逃税，你唔係諗住即係搞恐怖活動或者係搞呢個嘅洗黑錢嘅話，喂呢啲嘢其實即係搞到你幾多啊？即係大家正正經，其實佢都咁講噶。即係呢啲 task force 都話，其實 99.9% 嘅人都係正經嘅，係嗰 0.01 啫嘛。但係你搞咁多嘢嚟去對付嗰 0.01， 咁我就覺得呢個唔係一個犯罪嘅問題。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 冇錯，成件事係政治問題。所以大陸人喺香港而家都好危險，佢哋啲錢係唔可以走得嘅。 啊，好啱啱有位市長啊，即係捐咗呢個288啊。 點解咧？ 啊， 多謝先， 多謝曬先啦，係嘛？ 唔 係 你金啊？ 哇！呢個節目係現場貨金嘅。 現場貨金，唔係我哋一開翻 YouTube 呢一個直播就可以現場貨金啊，幾好啊！真係 多謝啊，社長。 係啦，社長啊嚇。 喂，時間差唔多，我第二節。 好啦，多謝大家。 OK， 好， 拜拜， 拜拜， 我走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